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85集。还有一个拜师宴。 冉冉他应该就是云光财团的 Poppy 吧？ 云光财团的人唐军知道的不多，但 Poppy 这个人唐军是非常清楚，不仅是因为对方在软边界的地位，还有陆之行早年在唐军面前也提过他的事情。唐军一直有想要拉对方进黑客联盟的想法，陆之行的朋友唐军不太清楚，但秦冉的性格年龄跟陆之行之前同唐军提过的那人太像了，年纪也相仿。当初唐军通过陆之行邀请 Poppy 的时候，陆之行就说过对方不到20岁，这年纪达到这种地步的凤毛麟角，罕见的高智商人群，就算是唐军也会拉拢。遗憾的是对方并没有答应。今天看到陆之行跟秦冉，唐军下意识的就想起这件事，年纪、性格、成长地点，秦冉所有经历跟陆之行提过的 Poppy 轨迹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唐军自然记得。手机那头，陆之行一手拿着电脑，一手拿着手机，看向前方的秦冉，脸上的神色倒没有什么变化。 这些事情28层核心部的人知道的不少，确实是他。你问这些干嘛？ 唐军站在落地窗边，听到这一句，还是忍不住扶住了身侧的摇椅。 他不是学物理的？ 他外公以前是物理界的领军人，学物理很奇怪。 陆之行淡淡开口。宁儿现在是教科书上的历史人物，在物理界声名远扬，这种事陆之行很清楚。 这么厉害？ 唐军确实惊讶，他并没有查到过这些内容。 前两天我把身边所有的年轻人都找回来了，算是培训他们。 别想了。 陆之行皱了皱眉。唐军一开口，他就知道他要说什么。 冉冉他现在一心学物理，连云光财团的事情都不想管了，再有你也争不过的。 陆之行一边说着，一边看向秦冉的方向。 你能登录国内的浏览器，可以随便登录几个网站看看。挂了。 登录几个网站看看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唐军眯了眯眼，他低头打开手机，翻开国内的浏览器。浏览器推送的头条都是关乎于物理最高项目在 M 州夺冠的消息。十 ,ICNE 世界最高项目国内夺冠第一，时隔40年重回世界级舞台。这种历史上的激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物理界40年的历史人人都学过。看到这一句，即便是普通群众都忍不住跟着标题兴奋。唐军点开来一看，就看到秦冉那一行五人站在 M 州物理研究院国旗大楼下的宣传照。这些标语出来，已经不仅仅是物理界的大过年了，所有能看到网络的人都会随之激动。各个大学的物理学院都拉起了横幅。唐军微顿，他知道秦冉在 M 州的那场比赛不简单，但没想到到了这种层次。唐军身后不远处，唐大少爷跟唐青也还没有睡。 爸，叔叔怎么说？ 唐青放下手中的茶杯，看向唐大少爷。唐家大少爷看着手机摇头道， 二弟还没回。 他拧了拧眉头，让人叫过来大管事，询问他今天机场的事。 二少爷跟那位表小姐认识？ 大管事之前并不关心秦冉，只记了一个秦汉秋的名字，其他人没有怎么注意，自然不记得。 认识？ 唐大少爷一愣， 怎么认识的？ 爸，你们聊，我先上楼了。 唐青没有听到陆之行的消息，也不想听其他人的事情，说了一句之后直接上楼准备自己想办法。 我上去单独联系小叔。 陆之行跟秦家其他人关系淡，向来冷漠，但是跟唐青还是有点联系的。看到唐青上楼，唐大少爷也站了起来，他心系云光财团的授权权限。 你等等我。 身后大管事张了张嘴。 大少爷，表小姐那边要不要？ 我先上去看他能不能找到他小叔。 唐大少爷摆了摆手，也没有再继续说。现在陆之行的那件事确实令人头疼，今天陆之行离开说了今天会跟负责人谈这件事，但一直没有消息。唐家大少爷想要这个授权扩大市场，自然急。至于秦冉、秦汉秋那边，他关注点就少了很多。跟着唐青匆匆上了楼，大管事一句话憋在了肚子里。 大管事。 来拖地的佣人停在大管事身边顿住了。 没事。 大管事抿唇，他让开了一步，只觉得陆之行跟秦冉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。他在陆家还从来没有看到过陆之行话这么多的时候。只是唐大少爷没有听下去，大管事也不确定这一点。京城，秦冉、程俊一行人已经到达了亭兰，程老爷子和程文如都在，显然都已经收到了 M 州大捷这件事，毕竟网上都传遍了。 接下来要休息几天了吧？ 程老爷子看向秦冉，秦冉顿了顿。 怎么？ 程老爷子看他，程俊手抵着唇咳了一声。 还会有个拜师宴。 程俊说完一句，又侧过身，略显含糊不清地说道： 可能也算不上拜师宴，一个接管仪式吧。 魏大师那是拜师宴，拜师学艺，但徐校长那里确实算不上拜师宴。 什么接管仪式啊？ 程老爷子皱眉，略带担忧。秦冉这小半年来几乎都在忙碌状态，眸子里带了一些略显戾气的红血丝，所以秦冉回来第一句他就问秦冉接下来能不能休息。程温如也抬头问道： 很麻烦吗？ 这半年就基本上没有见秦冉休息过，她虽然被外界称为女强人，但也没有见过比秦冉还要拼的人。秦冉刚把外套脱下，听到程温如跟程老爷子的话，眼睫垂下。就一个接管仪式应该还行吧，不会很麻烦，时间花的应该不是很多，实验后续还要忙，时间可能在3月1号2号左右，具体的时间看徐校长安排，这种事情秦冉向来不管，徐校长也不会让他管。程老爷子点点头，他看着秦冉嘱咐一句： 不要太累。 秦冉嗯了一声，他还想说一句什么，兜里的手机响了，拿出来一看，京大实验室那边的，他一边接起一边朝楼梯上面走。打电话的是叶师兄，他刚到实验室，京大也快开学了，加上物理街大过年，物理实验室地下三层人满为患。 小师妹。 叶师兄往外走了两步，这两天他激动的心情也开始回复过来。 你过来一趟吧，这边挺多教授跟院士找你。 秦冉按了按眉心，他打开房门。行，我马上到。挂断电话，他翻开微信，点开徐校长的头像，随手发过去一句：仪式随便就行了，不要太麻烦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